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伏酷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找上他拉班儿，手里把乔衫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摊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周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装修去哪里呀？装修去哪里？装修去哪？华夏家博会里。 华夏家博会，装修大牌又实惠。5月25至27日盛大开幕，就在北京展览馆。 大家好，我叫吴俊毅，我的职业啊是一名消防员。说到对夏天的感受，我觉得那是罗大佑的一首歌《童年》，那里有大榕树，有知了，有等待放学的心情，有小时候只有在暑假可以看的动画片《灌篮高手》，还有最爱吃的雪糕等等。我诵读的篇目是余光中的《西欧的夏天》节选。从台湾的定义讲来，西欧几乎没有夏天，昼蝉夜蛙，汗流浃背是台湾的夏天。在西欧的大城，例如巴黎和伦敦，七月中旬走在阳光下，只觉得温暖舒适，并不出汗。西欧的旅馆和汽车历街不被冷气，因为就算天热也是几天就过去了，值不得为避暑费事。我在西班牙、法国、英国各地租车长途旅行，骑车均无冷气，只能扇风。巴黎的所谓夏天像是台北的深夜，早晚上街凉风习时，一件毛衣还不足御寒。如果你走到塞纳河边，风力加上水汽，更需要一件风衣才行。下午日暖，单衣便够。可是，一走到楼影或树荫里，便嫌单衣太薄。地面如此，地下却又不同。巴黎的地车比纽约、伦敦、马德里都好，却相当闷热，令人穿不住毛衣，所以地上地下穿穿脱脱也颇麻烦。七月在巴黎的街上，行人的衣装从少女的背心短裤到老妪的厚大衣，四季都有。七月在巴黎几乎天天都是晴天，有时一连数天碧空无云，入夜后天也黑不下来，只变得深洞洞的暗蓝。巴黎附近无山，城中少见高楼，城北的蒙马特也只是一个矮丘，太阳要到9点半才落到地平线上，更显得昼长夜短，有用不完的下午。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接下来是旅游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各个旅游景点的天气情况。天安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小雨，22到17摄氏度。八达岭长城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小雨，17到13摄氏度。延庆龙庆峡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小雨，18到13摄氏度。 平谷、青海湖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小雨，21到14摄氏度。怀柔、红螺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小雨，21到15摄氏度。以上就是旅游天气预报，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在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贵州交通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公园省贵州，我是贵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节目主持人小刚。 大家好，我是柳月梅，今天我们要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坐着高铁游贵州。 在咱们贵阳的贾秀楼啊，有这样的一副楹联，东枕横向西京滇赵，南平月桥北戴八魁。贵州地处中国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呢，交通区位优越，是西南地区重要的陆路交通枢纽，也是国家实施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发展战略的重要通道。在我国对外对内开放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当中呢，都具有沟通南北、城东起西的重要地位。 在层峦叠嶂的贵州，2014年12月，贵广高铁建成通车，高铁列车第一次呼啸驶来，宛如游龙，贵州也由此迈进了高铁时代，从此山海不再遥望，联系更为紧密。继2014年贵广高铁建成通车之后，贵州高铁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期，贵州人民带着融入时代进步大潮的渴望和期盼，乘龙遇凤，举全省之力，掀起了铁路建设新高潮。 2014年12月26号，贵州省首条高速铁路贵广高铁建成通车，贵州迈入高铁时代。2015年6月，沪昆高铁贵州东段建成通车，极大地缩短了与中部和东部城市群的时间距离。2016年12月，沪昆高铁贵阳到昆明段开通运营，标志着横沪昆高铁全线贯通，使得贵州在西南地区的陆路交通枢纽地位更为凸显。2018年1月25号，重庆到贵阳快速铁路投运，贵阳到重庆由之前最快8小时24分压缩到了2个小时之内。 未来贵阳至成都、贵阳至南宁等高速铁路还将陆续建成。俯瞰贵州大地，顺着高铁的脉络，可以东进湘赣沪杭，注入长三角，西出云南，直指东南亚，南下越桂珠三角，面朝南海，北上川渝，去向欧亚大陆，区域经济地位越发凸显。 过去的贵州给人的印象是地无三里平，在西部地区属于经济落后省份，由于道路不畅通，不少的旅游资源因为交通限制进入性比较差，让人鞭长莫及。作为国家精准扶贫攻坚的重要地区，高铁的修建和运用加快了贵州当地群众走出大山、摆脱贫困的速度，跟上了国家经济发展的脚步，为贵州的经济建设、旅游资源开发、创业投资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和契机。 高铁通车让外面更多的人能够走进来，带动了旅游业和零售业的火爆发展。随着游客的增多，大山洞寨里的村民们打开家门，做起了农家乐的生意，腰包鼓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对于村民，高铁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收入成倍增长。贵州高铁的开通，红利惠及贵州百姓，过去经济落后的状况正真正的改变着。外来游客为了刺激贵州经济，村民收入提高，贵阳、安顺、遵义等城市的年轻人能够频繁地外出打工和创业，把好的技术带回贵州，促进人文交流和资源整合，实现共同富裕。下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坐上高铁去贵州走走看看吧。 各位旅客，我们的列车即将驶入贵定北站，请下车的旅客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说起小县城的交通啊，很多人肯定是觉得不方便，因为很多县城里都是没有火车的，那就更不要提高铁了。但是在贵州省有这样一个小县城叫贵定县，这里的交通啊比有些地级市还要方便。这里有四座火车站，其中两座还是高铁站。现在很多地级市都还没通上高铁，而贵定县却有了两座高铁站。不得不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县城。 从1959年贵定县首个火车站贵定站建成，到2015年的6月投用的第四个火车站，贵定县用了56年，从交通封闭的小县城跃居为贵州首个，同时也是全国罕见的拥有四个火车站的县城。 贵定县四个火车站呢，包括两个高铁站，两个普速站，分别是在一南一北的两个镇，相距近30公里。 贵定北站和贵定站在县城，而贵定县站和贵定南站在30公里外的昌明镇。 贵定站呢是普速车站，贵定北站是沪昆高铁火车站。如果要前往凯里、玉屏、长沙、武汉、南昌、上海、北京等等华中、华东和华北方向，就需要购买这两个车站的车票。贵定北站的站房啊，外观被设计成了一个布依族的头巾，青灰色的站房造型也吸取了传统的服饰精髓，从正面看还真的是很有味道的。 贵定县站是贵广高铁火车站，贵定南站是普速车站，前往都匀、从江、榕江、桂林还有南宁、广州等方向的旅客就需要购买这两个车站的车票。 那么如果是从贵定到贵阳方向，那这四个站当中的任何一个车站都可以到达贵阳。 来到贵定可以说处处是景，步步是画，十大旅游景点让您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盘江英寨民族风情旅游休闲观光旅游景区啊，位于县城的西南面，距离县城15公里，绿水秀山，鱼肥水美，风景秀丽，如诗如画，集丰富多彩、特色各异的自然景观、布依风情、观光农业、军工文化和餐饮文化。布依餐饮构成了黔中一道亮丽秀美的风景线。观音山下的阴寨是一个已经有30代传人、民风淳朴、风情浓郁的布依村落。寨头银杏古柏遮阴，寨前水流舒缓，碧波澄澈，河边垂杨弯柳，水车悠转，河中鸳鸯两岛天然合璧，绿草茵茵，古树葱郁，寨后青山苍翠，山名观音山。先祖呢取了中间的阴而定了这个寨子的名字。独特的布依族民居建筑风格堪称一绝，阴寨家家户户都种植李树，每到清明时节，漫山遍野的李花和田间盛开的油菜花交相辉映，形成了金海雪山，将阴寨映衬得更加的美丽迷人。 现在阴寨已经树立了游金海雪山、观黔中美景、品云雾贡茶、购盘江酥礼为主题的一个乡村旅游特色品牌。阴寨附近的木珠洞因传朱元璋得天下后送藏释迦牟尼佛珠一颗而命名，洞中阴河暗竹、石笋、石钟、石鼓、石佛、石鱼、石乳，天生自然，惟妙惟肖。洞前明嘉靖以来古建遗址犹存，秋和时王时信、张树、赵毅、谭翠、林则徐、蒋介石等历代名人均曾到此游览，并且留下了吟诵诗文，是声名远播的贵州名胜之一。阴寨景区正在极力打造千户布依村寨及环中心城市生态度假村，开发前景极其可观。 洛北河的漂流景区呢，距离贵定县站大概8公里，是洛北河省级风景名胜区的组成部分。这个景区啊，景物景观17个，面积86平方公里。景区里边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景点类别也很多，有峡谷、河谷、植物景观、古建筑、民族风情。整个景区辖洛北河漂流、红子岛、杨家寨、川心洞、阴寨、杨宝山、小寨、城隍庙等等这些景区景点共同组成。惊险刺激的洛北河漂流全长18公里，水势缓急相扣，惊浪险滩、激流、峡谷分布均匀，洞中带静，静中运动，浪遏飞舟，有惊无险，扣人心弦。 景区从1998年5月开票以来啊，到现在一共接待了省内外以及国内外游客上百万，被誉为黔中第一漂，也是贵州省四大漂流地之一。 贵定杨宝山是贵州佛教名山，杨宝山位于贵定县城北3公里，以佛教文化著称于世，兴盛于明清时期，与四川的峨眉山、云南鸡足山并称为西南三大佛教名山，朝香圣地，被誉为黔东之圣，是一个招土成物、吸纳晚霞的灵山福地。几百年来，它以其雄奇、幽静、深邃、险峻，迎来无数游人和朝山的拜佛者。杨宝山上有贵州绝无仅有并在中国罕见的和尚坟石刻塔林，面积上万平方米，既有石刻塔坟124座、和尚石墓71座、和尚土坟上百座，分属明代、清代、民国三个历史时期。杨宝山有万山来朝之势，其寺庙群始建于唐，经历代增修扩建，形成相当规模，名闻遐迩，是贵州佛文化的代表作，具有很高的审美、宗教、文物、旅游历史史和科研价值。经历史风云变迁之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莲花寺等古建筑群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贵定县呢，现在啊是依托杨宝山的佛教文化、佛教遗址等旅游资源恢复重建。2015年开始，投入了28亿，将杨宝山建成集宗教、娱乐、休闲综合服务体系为一体的佛教文化综合旅游区。 各位旅客，我们的列车即将驶入遵义站，请下车的旅客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不用猜都知道啊，这个酷似遵义会议会址的高铁站肯定是遵义站了。渝贵铁路途经遵义高铁站，设计灵感就来源于遵义会议会址。它吸收了遵义会址三段式的立面风格，保留柱廊、拱券等等特色元素，大立柱、圆弧形的拱门、红色门框，处处都彰显着遵义的特色。 来到遵义必须要去的地方当然就是遵义会议会址了。遵义会议会址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遵义会议会址在遵义老城区的紫隐路东侧，原来呢是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百徽章的私人官邸，修建在30年代初，整个建筑分为主楼跨院两个部分，主楼是中西合璧，临街8间铺面房，当年呢是房主经营酱醋及颜料纸张的。铺面居中有一个小牌楼，檐下悬挂着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唯一的题字“遵义会议会址”6个字的黑漆经匾。街面房呢是连接主楼和跨院之间，有一座青砖牌坊，牌坊上用碎蓝瓷镶嵌着魏鲁2个字，牌坊的另一面有慎独2个字。遵义会议会址主楼坐北朝南，一楼一底是曲尺形砖木结构，歇山式屋顶，上盖小青瓦，楼房有抱下一圈，楼顶呢还有一扇老虎窗，楼层有走廊，上可以平眺四周苍翠挺拔的群山，指点昔日红军二战遵义时与敌军鏖战地红花岗、插旗山、玉屏山、凤凰山珠峰。会址主楼上下的门窗漆板栗色，所有窗户都镶嵌了彩色的玻璃，紧挨主楼的跨院为纯木结构的四合院，仍然是漆了板栗色。 1935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遵义之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与一局集住在这栋大楼里。从1954年到现在，会址主楼的房间逐步复原了遵义会议会议室、军委总参谋部办公室、军委副主席办公室兼住室、红军总司令与军委直属队指导员办公室兼住室，以及红军总参谋长的办公室兼住室、军委总部参谋人员和工作人员的住室等。 军委总司令办公室在遵义会议会址正对的楼下，面积大概56平，2间长方形的房间组成，中间是一道可以折叠的六合门。屋子正中陈列着2张黑漆大方桌，桌上有铁座马灯、订书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信签、报纸做的信封、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以及镇中日记等等。 在北壁上还陈列着一幅巨大的云贵川三省接壤地区的作战地图，图上插着红蓝色的三角小旗，标志着遵义会议召开期间敌我态势。当年军委副主席、红军总司令、总参谋长等等就经常在这儿办公，运筹帷幄，把红军引向胜利前进的道路。 来到遵义，除了看遵义会议会址，吃是免不了的。遵义小吃独具特色，回味无穷。 有300多年制作历史的遵义羊肉粉啊，早在清代中叶就已经名扬遐迩。贵州各地都产羊肉粉，唯有遵义羊肉粉驰名。遵义市的大街小巷，羊肉粉馆置顶鳞次，食客之多，首屈一指。因此，遵义羊肉粉也是遵义小吃的龙头了。 遵义豆花面也是很有遵义特色的，是当地人的独创，味道鲜咸适口，柔嫩鲜软，爽滑无比，还有浓厚的辣香阵阵飘来，再加上豆花白嫩的色泽，还未入口就已经食欲大增了。 黄糕粑尤其是南白镇所产的最为出名。黄糕粑的原料是上好的大米、糯米和黄豆，把它们磨成粉蒸熟，然后呢将干搓成团，打成长条的块状，外面包上斑竹笋壳蒸制而成。蒸熟之后的粑粑呀，这个表面黄亮油润，糯米粒是晶莹闪亮，吃进嘴里糯而不粘，香甜可口，有冷吃或者蒸炸烤煎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吃法。 各位旅客，我们的列车即将驶入安顺西站，请下车的旅客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贵州最有名的瀑布呢，就是黄果树。这个像大瀑布的高铁站，当然就是安顺的高铁站安顺西站了。安顺西站作为沪昆高铁和安六城际的站点，整体外观设计从黄果树瀑布当中提取了特色元素。一眼望去，站房就像是一个大瀑布，水流流向站前广场。另外，关岭的化石模型也体现在了站前的广场中，甚至连站前广场的地雕灵感都来源于安顺的石雕艺术，这实在是太有心了。 来到安顺，黄果树龙宫是非去不可的景点了。关于这两个地方，我们的节目里实在是介绍的太多了，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回听一下。 各位旅客，我们的列车即将驶入凯岭南站，请下车的旅客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这是沪昆高铁线上的凯里南站，这座高铁站建成风雨桥的形状。从正面看，主楼就像是一座风雨桥，四个桥墩呈阶梯状，形状就像是鼓楼。桥墩的顶层支撑起桥面，整体下宽上窄呈梯级状。站前的芦笙文化广场也很有特色，加上广场上的鼓楼，让整个高铁站充满了黔东南特有的风情。 来到凯里，苗洞风情一定会让你不虚此行。 西江千户苗寨是全世界最大的苗寨，被中外人类学家和民俗学者认为是保存苗族原始生态文化比较完整的地方。西江苗族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59年的蚩尤部落。据说西江苗族是蚩尤第三个儿子的后裔，江西的苗族迁徙到西江之前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苗族文化体系，到西江之后又长期处于政府管外的状态，一直是自己管理自己，因而苗族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发展。再加上交通的不便，统治者想要同化那也是鞭长莫及啊。 雷山苗族银饰以其鲜明的特色，在中国苗族银饰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最有影响的银饰制作村是雷山县大沟乡控拜，该村是中国苗乡闻名的银匠村。控拜几乎全村男人都掌握银饰制作技术，沿袭了若干代人。这里的银饰艺人除了满足本县的需要之外，还走南闯北，云游四乡，以银饰手艺为生。远在榕江乃至黔南的一些边远县份，还可以寻到这里银饰艺人的踪迹。 最久负盛名的中国苗族银饰是雷山和台江，两地的苗族女子节日盛装的银冠、银角、银凤雀等等头饰雍容华贵，连小姑娘都头戴华丽的银冠。 定位为黔东南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窗口的凯里苗洞风情园，是集黔东南州民族文化之大合，汇黔东南州文化产品之精华的浓缩版黔东南。其位于凯里市中心城区，占地面积595亩，建有鼓楼、风雨桥、风雨长廊、芦笙场、美人靠等极具苗洞民族元素的建筑，散发出黔东南独有的民族建筑魅力。 目前园区有银饰刺绣旅游商品区、民族特色餐饮区、休闲娱乐住宿区等13大功能区，涵盖了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具备了一园看黔东南文化、一园品黔东南风情、一园尝黔东南美食、一园买黔东南旅游商品的功能，已成为苗族侗族风情体验基地和黔东南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的宣传窗口。 曾冲鼓楼呢，位于从江县西北的50公里处的曾冲站，它始建于清康熙31年，也就是1672年。楼基占地100多平米，是木结构的塔状建筑，5层13檐，8角攒尖顶，通高20多米，其中木结构就高达17.65米。楼的底部分为4根金柱、8根檐柱，檐柱外绕以木栏杆。楼的平面呈八角形，中心设有直径达1.4米的圆形火堂，金柱间放置着4条大板凳，底层的南北西3面各开一门，东面放了一个石板桌。楼的底层悬挂着一块道光10年的匾，匾上有万里和风4个大字。 曾冲鼓楼从底层到2层没有固定的板梯，但楼板上仍然留出了搭梯的孔洞，2层以上都没有固定的板梯。为了使烧火的柴烟易于扩散，2、3、4层只在金柱外装有楼板，金柱内就形成了空井，金柱之间及各层的外围都放置有木栏杆。5层的楼顶悬挂了一个木鼓，由寨老执掌。4、5层有很长的出檐，檐口下还装有如意斗拱，既能承重又是装饰品。 鼓楼在侗族人民的生活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既是侗家议事的政治中心，又是人们拜祭休息和进行娱乐活动的场所，它也是寨老处理纠纷明断是非的公堂，当遇到紧急情况时，它又成了击鼓聚众的指挥所。此外，它还是寨中的青年男女相互交往谈情说爱的地方，凡是侗族人民聚居的地方几乎都有鼓楼，它已经成为侗家村寨的重要标志。 跟着高铁，我们走到咱们贵州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很有特色的高铁站和他们所代表的旅游特色。其实啊，贵州的高铁之旅只会是超出你想象的。 有机会来到贵州，柳叶梅和小刚为您做个向导，咱们坐着高铁游遍大贵州的山山水水、名胜古迹、民族风光和红色印记，让我们不虚此行。 OK， 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到这儿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柳叶梅， 我是小刚， 我们下次再会了。 再会。 亲子踏亲近，自驾赏花看动物，互动体验穿越动物王国，北京野生动物园邀您来大自然里撒个花。 你孩子辅导班上的怎么样？ 哎，孩子不喜欢也没什么进步。 是时候为孩子改变一种学习方式，青青家教 APP 打造全新家课堂教学模式，提供上门在线一对一辅导。青青家教，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任意，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开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开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台、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秦腔广播、西安乱谈为你制作播出。太阳以南，国境以北，跨越几万公里，只为感受自我的渺小，感悟世界的伟大，游历各国，寻遍世界精彩。101城市旅游联盟，给你最想要的世界。 各位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陕西广播电视台 FM101.1 陕西秦腔广播西安乱谈101城市旅游联盟的节目主持人常远儿。因为大交通的发展啊，让我们的旅游的脚步越走越远，让我们用的时间越来越少。现在我们去外地啊，已经不仅仅只能用飞机，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去外地会选择用高铁的形式来进行落地的自驾游。就拿西安为一个例子，西安向北可以坐着西延高铁到达我们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延安，那么向南呢，我们就可以坐上2017年12月才刚刚开通的西城高铁到达天府之都成都，那么向东呢，我们可以到达郑州，到达天津，到达北京，甚至更远的地方去。那向西就可以走到我们古代的丝绸之路的兰州、嘉峪关、敦煌，甚至更远的地方去。所以高铁的四通八达，让我们的旅游脚步也越走越快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会以西安为一个中心枢纽点，告诉大家如果坐着高铁从西安出发，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哪些城市的魅力。今年的十二月，对于很多喜欢去四川成都的我们的陕西的小伙伴们，有一个好消息是千万不能错过的，也就是西城高铁的开通。李白有诗有云：“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我们都知道蜀道，这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当然以前从西安到成都，就光自驾游来说啊，就要走至少8个小时，飞机也要2个小时左右。那么可能对于那些不太爱喜欢坐飞机的朋友来说，这2-3个小时是非常非常煎熬的。那么开车呢，可能就更加的费劲儿一些。想要在周末去成都进行短途游的朋友来说，是一件挺苦恼的事儿。毕竟如果自驾游到那边去，到目的地的旅游时间可能就会大大缩短了。但是2017年12月，西成高铁的开通对于每一个陕西或者说是四川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西成高铁啊，是跨越秦岭的第一条高铁。因为这条高铁的开通啊，也是连通了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唯一一条高铁。说来也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儿，我当时呢也是坐着第一班从陕西到成都的高铁，用了大概4个多小时的时间来到了成都。但是在这个4个多小时的时间当中，我真的是饱览到了我们陕西从关中平原再到陕南，以及再到我们的巴蜀，再来到我们成都平原的整个地质地貌的变化。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是从我们陕西的汉中到四川的广元这一段了。因为地质地貌的原因啊，所以火车在不停地穿越秦岭的山洞，每过一个秦岭的山洞，你就会发现那边的植被和我们陕西这边的植被也是有非常明显的变化的。那么在整条高铁上，因为可能是第一班的原因哈，很多关于这个四川的元素以及陕西的元素都全部在高铁当中呈现。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们陕西的兵马俑，他 cosplay 的样子在列车当中不断的穿梭，也可以看到这个巴蜀的一个大 logo， 也就是大熊猫，在这样的车厢当中不断的体现。除了这些啊，坐着西成高铁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一定要到达我们的目的地成都了。说实话，对于很多陕西的游客朋友们而言，成都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目的地。比如说成都有着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地理气候，也有着不一样的美景以及美食了。我们陕西人啊，来到成都一定要去武侯祠去瞻仰一下，并且在锦里吃一吃四川的小吃，同时啊，一定要到成都当地找一个非常有味道的火锅店，尝一尝成都正经的火锅。我们还要爬一次青城山，去一趟都江堰，感受一下都江堰的伟大了。那么如果成都的朋友到我们陕西来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回民街，来到我们的钟楼，来到我们的城墙，以及大唐芙蓉园，这些完全和他们有着不一样元素的北方城市，去感受我们13朝古都的魅力了。 有一座城市它让人难以割舍，有一种怀念它叫做曾经来过，有一种旋律它扯着嗓子唱歌，在它的中心人们叫它鼓楼钟楼。有人说西安水土让人变得懒惰，来大坝挖坑那叫你撒娇生活。是谁对西安印象留在黄土高坡，来跟我唱一首咱西安人的歌。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四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 600年的城墙如今让你随便触摸，西安的小吃足够让你变成吃货。在你的脚下曾经埋着王孙显赫，和平门下马陵是最低调的一个。西安的女娃喜欢油画洒都直射，就像这城门楼子四四方方的洒脱。给你说西安地灵，说话不敢胡说，背后说谁坏话可小心不好过。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四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 说完了向南走的西城高铁，我们向北看，看一看大家如果坐着高铁还能来到哪些地方可以值得大家去逛一逛去看一看的。向北走，我们有西延高铁。西安高铁顾名思义，从西安到延安。那么我相信啊，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延安最有名的除了壶口瀑布之外，就是它的红色旅游了。我们可以到延安当地去住一住当地的窑洞，也可以到壶口瀑布去感受一下咆哮着的黄河，同时也可以到宝塔山下瞻仰一下红色革命根据地。当然啊，可以在延安尝一尝我们陕北当地的小吃，也是非常诱人的。我相信大家如果看过《舌尖上的中国》的话，对于我们陕北的面食啊，以及羊肉啊，都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了。那么究竟有多少好吃呢？还得您过去了才能领略得到。说完了向北之后，我们再向东看一看。向东可以去的地方那就多了。小道呢，我们不出省就可以来到五岳之首的华山。您可以在这个华阴这一站下车，然后坐当地的景交车，就可以到五岳之首的华山底下，感受华山带给你的惊奇险。同时爬完华山，我相信您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那我们去吃一下潼关当地的肉夹馍，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美食选择了。那么转车头，我们继续向西走，可以来到哪里呢？比较推荐大家的来到我们陕西的宝鸡，基本上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就可以从西安北坐着高铁来到宝鸡了。要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宝鸡的历史啊。都说啊，我们西安是十三朝古都，那么宝鸡呢，它是最早周文化的发源地。宝鸡有一个很大的博物馆，它的名字叫做青铜器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它收藏着很多非常精美并且历史很悠久的青铜器。博物馆您游过之后呢，也可以来到我们陕西的一个 logo 了，那就是法门寺。您到了法门寺，可以瞻仰佛教的魅力，同时如果有心愿的话，别忘了在那边许下自己一个非常美好的心愿。除了这些之外呢，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陈仓。所谓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陈仓就是从这里来。我相信不管是文化的熏陶还是风景的宜人，都会深深的吸引你到宝鸡去。除了这些啊，一定要到我们宝鸡去尝一尝当地的美食，也是令人垂涎欲滴的。宝鸡的当地美食莫过于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有这几个要素：薄、筋、光、酸、辣、香。究竟这岐山面有多好吃啊，您还真得到我们宝鸡当地去感受一下。油亮的油泼辣子，再加上我们薄金光的关中面食，酿得非常非常香的醋，我相信这些元素对到一起，您不馋也难吧。除了我们的臊子面之外，还有一个宝鸡的当地小吃可能很多女孩子会比较喜欢，它的名字叫擀面皮儿。它比我们平时吃的凉皮儿要稍微筋道一些。那么当然油泼辣子还有非常香的醋也是不可或缺的调味品。 生命没有了，灵魂它还在。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台、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秦腔广播、西安论坛为您制作播出。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环球旅行家，请您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诵读小站。 我生来忧伤，但依然坚强，长安，长安。遥望着残缺，昨日的。